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身体健康很重要，晚餐之后不偷懒，到户外慢跑两圈怎么样？ Hello， 我们是动力火车，现在是晚上7点，一起动起来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奔跑到了第五季，浙江卫视户外真人秀奔跑吧兄弟终于改版升级，名字变成了奔跑吧，迪丽热巴也暂时替代 Angelababy 进组。但从已经播出的首期节目来看，新一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延续情怀的基础上，对主题和游戏环节加强了文化性，后期制作上也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新意。首期节目走进义乌，展现了义乌30年来的发展变化，一路跑下来，不仅带着观众感受了鸡毛换糖的历史记忆，更对当年义乌人白手起家拼搏创业的时代精神进行了弘扬，让观众对义乌的前世今生有了全新的认识。紧扣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同时将城市文化进行捆绑式发掘，从而探索出了综艺节目寓教于乐的新方向。新一季跑男在节目画面上也是做足了功夫，恰到好处的特效花字为节目的趣味性提升带来了帮助。节目通过小贴士的形式，在恰当的游戏节点介绍了义乌发展的相关信息。很多网友评价称，这一季可喜的变化就是让人不经意间能够长知识。此外，节目里佛堂老街上的老物件和特色美食，漫天飞雪的鸡毛盛宴，分发快件的小黄人黑科技，来自12个国家但都操着浙中口音说普通话的外国人，展现了义乌的历史文化、民间习俗、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外小商品贸易中的交流融合。开播前，关于迪丽热巴替代 Angelababy 的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从节目呈现来看，邓超、李晨、郑恺、陈赫等几位固定班底对迪丽热巴非常呵护，还特别制造出鹿晗和她配对的所谓 CP 感。但从目前节目的效果来看，迪丽热巴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参与感和存在感，增加默契度和融入感。作为一档老牌综艺，创新性的呈现对于节目的持续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放开手脚破旧立新，总会有新收获。奔跑吧的升级亮相，对于新观众来说品质是上乘的，对于固定观众群来说还有待在细节上进行更为大胆的创新，比如邓超的学霸、陈赫的天才、郑恺的速度、王祖蓝的身高等老梗能不能成为过去，他们身上还有没有新的标签，如何最大化地呈现新想法和新创意，需要吸引新观众的同时听听老观众群的反应，进行更细致的思考和打磨。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五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收听。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 你一直在前走前辈的路途，人心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我在这边肩负住艰辛，不必沉默了，放声歌唱，把你我的艰难坚挺。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当几个人口刷新记录，其他歌声是我必然的艺术，不必求真理，就一生磨练，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每个人，这不是你单独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情无气自由的飘。

见陌生的女人，牵手跳下这火车，走向陌生的美丽，漫步午后的阳光，接吻在摩天轮里，倾听盛开的玫瑰，起舞在星空旋转的午夜。不小心打碎了灵魂的杯子，我独自闯入了天使的盛宴，所有的忠诚都在天亮之前，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陌生的女人，牵手跳下这火车，走向陌生的美丽，漫步午后的阳光，接吻在摩天轮里，倾听盛开的玫瑰，起舞在星空旋转的午夜。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放自杀，还规矩条条框框。我多高尚，向自尊开了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闯入我爱墙，没有什么真相，不就图个皮囊，不如让我留在橱窗。 往事千万重，不再爱的痛。

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以上跟各位回顾到的是部分内地榜单当中的歌曲，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听港台榜单。 Number three. 希望你 fine 偶尔也会想念你的坏，不要忘了随时保持联系， remember 要乖 oh please don't try why me walk in the bye 我喜欢你，你也刚好喜欢着我，我伸出右手，你也默契地伸出左手，我拥有你，你也刚好拥有着我，我全不需要干柴也能生出烈火，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喝了一起升起你的自由，这一刻很值得、yeah、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但不代表我的爱的折扣，Brand new bay， 感受着当下，提醒自己别再犯错。Check out my watch， I'm a girl， I'm a granddad， dance on my side， we do everything we want。Meet you city， 甜蜜的手心握握手， everywhere is Paris。说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音乐，我早已分不清。When we fresh out， then we go down。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Help me， help me， ain't nothing wrong。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Day, take me on a day. 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和了一起升起雨的自由，这一刻很值得。Yeah, 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喜欢透露，眼睛却微笑着说爱你所有，我的耳朵只想听见你所有的 one for me、yeah、简单说了吧、oh、爱着留在原地没离开、yeah、对自己说 tonight is the night， 让你了解我的 感 把落败灌溉，是不是找借口告白，心情突然有点澎湃，原来你只是在搞怪，干脆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花前月下的独白，给你无风的安排，就别再浪费时间了，一直猜，未知的期待，接受真实的答案，干脆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花前月下的独白，天衣无缝的安排，就别再浪费时间 与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今天呢，我们要来帮忙拉票的这一位是杨丞琳，他凭借着专辑《年轮说》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年度最受欢迎唱片。这张专辑呢是杨丞琳参与度非常之高啊，从企划概念的部分一直到编曲配唱所有的方面他都非常的努力，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以前杨丞琳音乐当中没有呈现出来的面貌，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1号，你都可以通过网站www.蜻蜓.fm 投票，或者呢下载音乐之声红色版本的 APP，还可以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欢迎登录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 对于爱情一直都关乎我的心灵，爱你不爱你越来越不要紧，却是戴了墨镜，只想让你靠近，我想我还欠你一个说明。演过的可爱和最是太累留下来，后来成了悲哀，说来也奇怪，电影在拍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拥抱的精彩，真的快乐才懂。 奇怪，电影在拍，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不好的精彩。都爱过，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最基本的感情谁也看不懂，还入戏太重，接了尾的失落，剧本没听过。 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梦闪耀着，因你的爱像阳光般柔和，我哭了，受伤了，委屈了，被你抱着，用微笑融化痛就没事了。你肩并肩 并肩闪耀，为梦而唱，1931欢聚传媒。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就会加塞儿， 我也加。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来来来抽个烟。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都在抽，来来。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以为跨越一切，原来未知总在前方。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配备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令你智行穿梭未知征途。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随时发现属于自己的好音乐。 You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每天都过得超精彩。晚上八点，我是薛之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1986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去世了。消息被证实后，社会各界迅速掀起缅怀热潮，以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深深敬意。 提到《西游记》这部老少咸宜、重播3000多遍的经典电视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当年杨洁导演力排众议，在重重困难中拍摄出来的。为什么《西游记》能火30年？杨洁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西游精神"四个字。对这四个字，他的具体解释是：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三个没有极具概括性。就拿钱来说，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剧组把大部分钱投在了取景和特效上，演员工资最多70元钱，单机位全时拍25集，拍了足足6年时间。虽然在今天看来，剧中的一些效果道具看着很粗糙，但观众的捧场恰恰说明它是一部靠艺术取胜的作品。《西游记》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杨洁所说的西游精神。当下拍摄电视剧各方面的条件都超过30年前太多，但是很多演职人员却失去了这种精气神儿。之前陈道明、宋丹丹等演艺界人士痛斥小鲜肉们天价片酬、架子大、用替身等等，无疑佐证了这种担忧。而这也愈加让人感慨第一代电视剧人对待工作、对待创作的纯粹态度。其实当前在影视市场中也不乏有许多精良的口碑好的作品，但所有得到观众肯定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倾注了创作团队的心血和付出，都有一股西游精神存在其背后。比如正在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据说40多位大腕的片酬之和远远低于一位小鲜肉，但照样实现了刷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高收视率和舆论罕见的一致好评。这都说明走心才是文艺创造最动人的力量，这是西游精神的内核，也是影视文化创作应追求的共识。老一辈艺术家的老去不应该是情怀和精神的消逝，更不应该是认真拍剧集时代的终结，而应该是他们精神传承的开始，是更高艺术追求的开始。杨洁等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敬业精神，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与执着，值得现在那些追名逐利甚至唯利是图的影视从业人员学习和思考。作为86版《西游记》的缔造者之一，杨洁导演应该被记住的不只是他在创作《西游记》时所做出的贡献，更有他身上的西游精神。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鹿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收听。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状况。北京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4度；上海晴，12到23度；重庆阴转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6到26度；西安晴，10到27度；郑州晴，12到29度；武汉晴，10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1到27度；南昌晴，14到24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3，天津37，上海43，重庆16，石家庄65，太原26，西安51，郑州21，武汉23，合肥12，南昌20。 在宝宝的成长中，总是给妈妈带来惊喜，看他一摇一晃学走路的样子，这小小身姿让妈妈倍感甜蜜。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感动让你听见。 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大家好，我们是解迷离， 我是苏娜， 我是贾白丽。 我们的最新专辑《解迷离》Gemini 已经发行了。那这张同名专辑呢，其实是代表了我们音乐十年路程的一个总结，一个全新的开启。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是叫《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 Yep， 一起来听。 听完了这个平行世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时光机。那这首歌讲的其实呢跟时光机时光旅行还是有关系的， Time Machine Time Travel、yeah. That is our topic this day. So I propose a song from Jay 时光机，一起来听。 分界线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站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以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吃下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 More music, more fun.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Tiger Huang, 黄小虎。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193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千月，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我们组合的全新励志单曲《并肩闪耀》。曾经在一起追梦过，无论未来在哪里，都希望可以不忘初心。 当我们的心愿被谁狠心打破了，还以为幸福飞走了，可你说梦再多清醒，有我陪着就不算坎坷， 这首歌特别请到了台湾殿堂级音乐制作人黄宇勋老师为我们倾力打造，描述了我们姐妹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肩并肩共同生活共同追梦的过程。接下来的路上也希望有你们的陪伴和见证， 让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为梦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梦闪耀着，有你的爱像阳光般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派派乐鲜味小课堂，自古以来无鸡不成席，鸡肉鸡汤味道鲜美，让人心情更愉悦，生活更舒畅。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派派乐喊你回家吃饭。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来到周末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们是 简迷离。 现在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来自于一个也是一个老牌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叫郭顶。可能现在的朋友，如果说十年前有关注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创作型歌手的话，其实都应该记得郭顶啊。那他今年有发行他的新专辑，叫做《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哦，我觉得听到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让我非常的有要去听的欲望啊，因为他的名称啊看上去非常的科幻，但是我想啊，所有以这种科幻为题材的音乐人，他的歌其实并不是在讲科学，而是在讲跟人性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相信郭顶的这张专辑其实讲的也是以科幻为出发点，然后来讲跟人类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叫《水星记》，一起来听。 让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世界 缝隙，他一人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听完了这首歌啊，下面这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 Tanya

上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声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哦哦哦哦、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 有一个音乐人，我觉得他是无数人的偶像，天王巨星 The King of Pop。 这个人呢，曾经呢写了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到底是黑是白，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你懂没有懂自己呢？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首歌是 Black or Whit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The One and Only。 Yeah, before truth in human relations. It's a turf war on a global scale. I'd rather hear both sides of the tale. See, it's not about races, just places, faces. Where your blood comes from is where your space is. I seem to fight get duller. I'm not gonna spend my life being a color. Do you agree with me when I saw you kicking dirt in my eyes?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大家好，我是詹小丽。离开家时随手关灯，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和充电器，让节约用电变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现在开始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起为低碳环保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每一次仰望都可以看到蓝天 ING。 我是李晨，选择东风标致308，高颜值有实力，要你绽放。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东风标致308实力放送。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第十名，刘惜君幽兰曲。第九名，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青春里每一个 第八名，王也《不是过错的错过》。 爱你只是当时倔强。 第七名，张靓颖《思美人》。第六名，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第五名，黄雅莉《黄雅莉》。 我看着她。 第四名，刘思涵梦。 这一场千年的梦。 第三名，陈梓彤 Don't Say。 第二名，陈楚生 and Spicy 侦探 C。 干脆直接都坦白。 第一名，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错过年轻的疯狂。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欢迎回来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我们是解谜迷。 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想每个人其实都会觉得我们的自己也好，或者是人类整个的整体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懂的。人是非常难搞的一种生物，你觉得吗，加百利？ You know yourself， 你知道你懂你自己吗？ You psychiatric sir? What is this question？ 但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又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好吧。为什么要问呢？是要引出下面的这一首歌啊。下面这首歌叫《孤独患者》。其实我们的人生，我觉得你的问号越多，可能你的困惑就会越多。

谢谢大家的收听，请锁定周末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们是 简迷离， 我们明天见。 每个人心中住着一个逃跑中的男孩，他一直想离开圆圈，就像阿基米德螺旋。你爱阳光，他爱浮云，眼前时光的阴影。你爱城堡，他爱海啸，追逐伟大的烦恼。每个人心中住着一个非主流的女孩，她一直悄悄写诗，制造麦克斯韦电磁。你爱低温，她爱温迪研究星球的秩序。你爱酒瓶，她爱海底追逐潜艇和鲨鱼。 圆圆的，星际的，大大的，小小的，圆圆的，扁扁的，方方的，一点一点，慢慢的，静静的，短短的，长长的，悄悄的融化。 夕阳如月。 每个人心中住着一个私奔中的女孩，她一直想去撒拉中之太平洋的浪花。你爱享受，她爱自由研究迷宫的出口。你爱蓝草，她爱仙人球追逐蜂鸟沙丘。 圆圆的，轻轻的，大大的，小小的，圆圆的，扁扁的，方方的，一点一点，慢慢的，轻轻的，短短的，长长的，悄悄的融化。 在眼上美雨是向南飞，湖水不哭，光芒的翡翠，夜晚的歌，白天蝴蝶，把我们拥抱着，分错在爱穿越。 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张杰。 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而我们却不一样，虽然都有共同的理想。 魏晨。 陌生的街，还会梦见你的笑脸。 之间。 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叶 满江。 许多受伤的地方，红尘梦萦的故乡，埋葬梦想的地方，有没有花开成 李荣浩。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 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郭顶。